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粉碎四人帮的一年之后，天津市文化局和曲艺团正式通知马三立，要他回到天津继续工作。马三立终于登上了回程的汽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回到天津后发生的故事。回到天津的第二天，马三立一大早就到曲艺团报道上班，那些曾经束缚他的约法三章不见了，也没有人让他去打扫卫生。马三立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市体育馆欢送工宣队员的演出，唯一的缺憾就是自己的搭档赵佩如已经病故了，不过团里又给他找了新的捧哏伙伴，那就是著名的快板演员王凤山。演出当天啊，观众席不时爆发出满意的笑声，一再要求加演小段。面对阔别已久的喜爱自己的观众，马三立相当兴奋，他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喜悦，他终于又见到了自己最亲的人，那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观众。下边啊，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作表演的相声《鞋对子》。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哎，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是，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对，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对，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这样吧。 嗯。 你这样的 干什么？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每天到你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吧。啊， 我到您家去 啊。 你有什么事啊？ 给你辅导他 啊。给我辅导。 提高点文化。 哦， 给你讲点知识。 嗯， 啊， 你啊， 你算个徒弟吧。 啊， 我都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就算徒弟。 哪 儿？哎，来来来，算。 人拉等呀， 你算什么等呀？你算徒弟， 跑是拉徒弟来了。 你扣我， 我扣你， 你扣我怎么样？ 我扣你 啊！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叩头拜师啊！ 拜师，拜拜你没事， 跟我学啊！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马大学问 啊！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哦，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不知道，没见过。 我就是马大学问。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 嗯， 怎么个大学问？ 认字多。 你啊， 知事儿多。 事儿。 哎，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 嗯，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对 啊， 卖药的这位。 不卖药，这是配对儿，配对儿啊！ 药铺的伙， 配对儿，这是配对儿。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儿？ 你不了解，你对我不太了解。 嗯， 我书法 啊， 我书法 啊，这手艺好， 哎， 会梳头理发， 梳头理发就书法 啊， 不能理你，你根本就不懂。写字的， 谁？你写字？ 深草立棍， 一 写小楷，写大字。 你写个什么字啊？ 啊，没看见过， 没看见过，打是哪？ 你看看我写的字儿， 你告诉他吗？ 你看呢？ 我见识见识。 你怎么不看呢？ 我在哪儿？ 你看看 啊。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啊？我算什么？ 呀， 没错。 劝业场去过没有？ 去过。 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啊，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不错啊。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说实在，好就好，不好说不好。 没错，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好啊。 怎么样啊？ 啊 啊， 好是好啊。 哎，怎么你说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华世奎写的 啊，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啊， 哎，就是华世奎的字儿。来，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承认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嗯， 你叫刚才怎么说呢？你承认就得了吗？ 嗯， 你承认 了？我承认不承认 啊？ 我承认写的好。 你承认？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啊、嗯、 啊， 他那字儿本来就原就是我写。 哦， 原就是让我写呀、 啊 嗯，后来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嗯，没用我，他替我，嗯，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哦，进去了 啊， 判了几年？ 怎么判？怎么说话？ 你不进去了？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啊， 外语学院进修， 你外语学院进修？ 哎。 还会外国话？ 嗯，新鲜了。 外语？ 嗯，新鲜了。 嗯，新鲜了，真新鲜了。 对了， 哎呀，还会说外国？ 对了，对了。 哎，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嗯，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变数微积分。 嘿， 我，咱说膀子力的。 哎， 我呀，要啊， 膀子力的 啊， 嘿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膀子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我跟你转人干嘛？ 没这词儿。 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就是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我都受人尊敬。 哟， 啊，我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啊，是 华安街青年商店， 嗯， 开幕。剪彩，请我到， 请你干嘛？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嘿， 商店 啊， 开幕 啊，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到家去， 哎，到家去接我， 用汽车接送。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那使什么？ 啊， 用什么接？ 直升飞机。 哇，你在哪儿坐？ 嗯。 住哪啊？ 我卢庄的。 哎，卢庄的华安街出口就到。 嗯， 用直升飞机。 嗯，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不落，不落，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了。出胡同我就爬上去。 这是吃饱撑的呢。嘿、哎，爬上去再下来。 你坐会儿，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您这说对子得了， 我编的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哟，好啊，马大学问呐、啊，编的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要不到了。 干嘛发水啊？ 不是，啊，发水的吗？ 干嘛我这怎么？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啊，呵，这对子好，太闹，词太好。 你先别夸了， 我编的。 您当着大家， 嗯。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行啊，我编的对子，听听。 哎， 听听，听我编的词怎么样啊？商店啊。 哎，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啊， 可以记录啊。 哎，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啊， 啊，现在分一下组。 这 台呀、啊 哎， 你们过来，分组，我分组啊！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讨论 乱了吗？ 讨论吗？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啊！ 您这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哦，对对， 对， 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那您这 啊， 别说 不讨论了。 对， 我这对子啊， 嗯， 看我编的词啊， 嗯，错不了。 记一下，记一下啊。 上联啊， 嗯， 生意兴隆通四海， 嗯， 怎么样？ 好， 这是上联， 真不错。 哎，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我写的这个那天你看了吗？ 谁看了？ 别看了，人家这词儿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编这词儿， 您这个对的，打腰狗那年就有这对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回到天津后啊，繁忙演出的日子随即开始了。他和新伙伴王凤山参加团里刚刚恢复的业务演出，报纸和剧场门前的海报都醒目地登出了名字，到处都大受欢迎。凡有他们出演的票，成为剧场及团领导手中掌握的紧俏商品。那些日子里还经常有同行老观众到后台看望复出的马三立，他简直都有些应接不暇了，但心里呢却无比的开心。然而他不知道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等着自己呢，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接着听完马三立、王凤山合书的写对子，然后红酒和您慢慢聊。 这就分上这儿来，您是这头推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心里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管，怎么了？受我好眼？ 好 啊， 好好， 怎么了？ 好， 怎么了？ 你等，哎， 啊， 你等着我， 啊， 来， 啊、 你等，你有胆子，你就走。 啊，干嘛叫人打架？ 啊， 叫人打架？ 我打架干嘛？ 拿这干嘛？ 我拿东西。 拿什么？拿刀去。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拿什么词？ 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这， 嗯， 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从多少年的词儿了， 老词儿，我现编 啊， 我编对的，你让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对的你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你说吧， 我说的这题目 啊， 你要写成对的来，算你成， 我算成，王一鸣词儿，你等着 啊，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怎么样？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我要一毛钱干嘛？ 我就有一毛钱。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你倒听话。 嗯， 带着吧，别丢了。 不丢，家里饿了买烧饼。 对呀，对呀，买煎饼都不卖了。 嗯， 哎，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啊。 行，你说。 甭动 啊！行， 您就给青年商店。 商店啊，行， 您再写个 商店词是，那这词好编呢，这词好编呢，商联呢，听着吧， 听着。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好，这好， 这是商联。 好，下联，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嘿， 怎么样？ 好，成品 啊。 成品 四个字， 对， 大发财源， 这可差点。 怎么？ 这也差点，老词儿、 啊， 大发财源， 哎， 不成。 怎么？ 老词儿， 大发财源呢？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啊，这么讲。 大发财源。 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动。 服务员也行。 行。 青年上联 啊。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那是，服务态度好。 嗯。 下联。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哎。 横批。 横批啊。 啊。 喜报三元， 又是老词儿。 天喜报 报三元 对了， 大高头子， 天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这么个喜报，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查。 啊， 哎，我给你选一新进的 啊。 现在男士 啊， 食品一条街，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您给写不动， 行吧？ 来， 停着， 来， 先停，停在上边。 哎， 食品一条街， 哎，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哎，下边。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横批， 横批啊，横批呀，福在眼前。 福在眼前， 口头福嘛，这、口福就在眼前。南市食品街摆着，你想吃什么？你说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吃吧，吃就能吃是福。 哎。 意在健康， 这地铁修好了。 哦，地铁， 地铁西站，到大营门， 行吧？ 你瞧那多好， 地铁啊！ 啊， 停在上联 啊，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哎，下联 地铁嘛，这不能停电不行啊？ 永 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点站上点站下都行。 哎，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下联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钟？ 对，离着钢铁不 行。对呀、 横批， 横批呀、 啊， 这横批呀、横批这吉祥话， 吉祥话， 四季平安。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去。对了，四季平安 啊，怎么？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哎， 四季平安。 啊， 哎，看这个， 一个海河公园写不动。 海河 啊。 海河公园， 哎， 听这上联 啊。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对，又脏又脏又臭。哎、下联， 看今朝，张四忠路焕然一新。 嘿，横批， 芙蓉中海。 好嘛，芙蓉中海长 有水嘛，这海河嘛，由东部桥流过来，入渤海，芙蓉中海。 哎， 你怎么样？ 你哎，你给这个喷泉。写不错， 广场 啊，行了，喷泉 等，广场花坛是如新面貌。 嘿，下联，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好，横批， 横批啊， 吉祥话，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哦，风调雨顺。 不是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哦，爱看喷泉。 不是搞对象的。 哦，搞对象的。 哎，打着伞在那嘀咕呢。 好嘛， 我净爱跟着，我净看着。 看 我没事，我广场那儿溜达。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啊， 我不是看热气，我爱看。 爱看那。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 呵， 好看，吃穿也像样的。 嗯，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 哦，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三分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了？难看了。 等等，我再给您改一个。 怎么？ 您给剧场写的。 剧场 啊，剧场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就这个。 行啊，停下来 啊。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哎，对，全有。 啊、 下联，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哎，横批。 横批啊，天下太平。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你家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各位观众们安全。 哎， 天下太平。 哎，观众们安全。 哎， 你给观众写不对。 观众，给观众来对。 哎，你提观众。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别忙别忙， 不是张嘴就有词。 行了行了，观众来对的啊，听这上联啊。 哎。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对，心里痛快。 哎， 下联， 听相声益寿延年。 嘿，横批， 横批啊，合家欢乐， 他怎么合家欢乐？ 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唱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哎， 合家欢乐。 对对， 你看， 嗯，你给你写不错。 嗯， 你 我 哎， 我 哎， 我自己来个对子。 对，给你自己来不错。 嗯， 我看你怎么写。 等马上等着 啊，没词。 自己对子。 哎， 弟兄十二五行七， 下联。 推倒四六二十一。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乱七带八糟。 这就我 啊。 弟兄十二五行七 怎么讲？ 子丑寅卯辰巳午 啊， 午马 啊。 弟兄十二五行七。 哦，午马。 哎哎，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啊，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吧，还三立的。 嗯， 马三立。 你呀、啊。好，横批。 横批啊。 嗯。 横批是 嗯， 长寿健康， 是不该的。长寿健康，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复半拉了。 是，这么大的事。 哎，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你要写的好，给我写不 成。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啊！ 给你再来对的。 哎，等等一等， 厅长， 你给我来个对的，我有题目。 什么题目？ 相声为题。 相声。 哎，俩字。 相声为题。 哎，上联带个相声。 相声。 下联带个声字。 可以，行吧，相声啊。 哎。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下联。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你这。横批说这吉祥话， 吉祥话 我听听。 横批呀、 啊，啊，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甭楼。 你在家？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啊、 不成， 你楼啊？ 我不住楼。 你不住，你平房？我住在平房。 平房 啊，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不是，你不 我不住平房，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对。 你呀、 啊。 嗯，你天天长屋子一坐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你不在屋坐， 长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你院子，你在院子待着，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我不在院， 屋里呢？ 啊，屋里满院 出。你出去？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反正你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哎，我哪儿待着？ 你这有个地方啊？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嗯、 我呀、啊 嗯，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哎， 横批有了， 什么？ 随珠拱门。 哇！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写对子，我们就来一起说说。对于马三立来说，天大的喜事儿。随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79年初，马三立被落实了政策。不过在这过程中啊，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那就是具体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他当初被打成右派的材料。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啊，原来马三立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右派。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齐秦演唱的《原来的我》。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给我一个空间，